锵锵三人行，哎，这个小木兄啊，又来这个支持我们哈，刚刚到， 对，刚刚冒着大雪过来的。 你这大雪是刚下来的， 对， 你知道，我一下 子为了迎接你的嘛， 对， 特意安排了一场雪， 就风雨送春归，飞雪 迎春到， 还下个什么？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哎，就是你讲，歌舞伎厅现在花枝俏。啊，这个格子，我的小师弟啊。 哎， 格子，哎，是格子，咱们呢，这个本来小木是要讲讲最近日本一间酒店的事儿，但是这个我觉得咱们下集再说，因为啊有这个更血子呼啦的事情这几天发生，我觉得你这人民日报的，哎，得给我们这个端稳立场啊， 我立场站得非常稳， 不是，是咱们俩的学校 所在地啊，对， 武汉， 就在武昌， 怎么可能就这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哎。砍头啊，就是这个一个年轻人，事情大家可能都挺知道，到一个面店， 对， 吃这什么面，然后本来是这个说标价4块钱，嗯，最后这个老板要说老板40来岁，42岁， 对， 是湖北人，这个小孩呢，这个小伙子20几岁，是四川， 22 是四川人，那么小， 22岁， 对， 他就是说要5块，说为什么多一块啊？说我说几块就几块，然后呢？主要是这老板好像有点凶， 对， 抽了他俩嘴巴，他还是怎么着的？就是，然后这小孩也不吭声，不吭声的小孩你可不轻易招惹。现在溜进厨房拿个菜刀，把他剁的呀，就哎呀，众目睽睽之下，生生就在街头啊。所以我看有的评论说，实际上这是一起全民伤害事件。就他那个概念，就是说等于是所有围观的人，你想生生菜刀剁下他的头。然后呢，拿个什么塑料什么装一塑料袋里， 扔垃圾桶， 都没有人去制止的， 谁敢？ 没敢。 但是人家就说现在这老百姓呢，还真有报警意识，就是说至少好像有50多个人看的同时在打110，谁没人敢，他拿着凶器，所以就这件事儿，很多有分析就是说他呢是2级。残疾， 精神病，对， 就是进过精神病院，说是什么以前好像还打过他爸， 对，在工地上也天天跟人打架，这么一个人。 那格子，你觉得这事儿是非怎么断？ 我觉得有精神病之后，我们就很难再去聊这个事情了，因为这个是个很专业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俩都是武汉这个算是成长起来的嘛，因为对我来说武汉是一个第二故乡，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你看我一去武汉之后学的第一句话就是骂人的，个班嘛，个班嘛，在北京话里面就是类似你丫的，类似这个意思。武汉人是开口就骂的，我对武汉，我后来相处久了之后发现武汉人其实还是很爽朗，地方性格也不错，但是这个九省通衢，大家他特别热，然后这个湿气也很大，所以人特别着急，性子特别的烈， 哎，所以看来， 所以开口就骂我是能够想得到的。 那就说明呢，看来呢，我是多少年前了？看来直到你上大学的时候 还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其实可能也在慢慢变得文明一些，我想，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可能比你那个时候更加火爆，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说，我当时在武汉读书4年啊，每一次就能到这样，每一次公共汽车。每一次我坐公共汽车都有吵架和打架，至少一次。 而且你开车那司机，人家也说武汉的司机啊，说不会开飞机的船长不是好公交司机。 夏天武汉热，可能就人比较暴。 而且就有的时候啊，这女的比男的还厉害，你知道？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武汉人吵起架来啊，他最后变成一种围观下的炫耀，就两个男的女的，你看我就看见一个，就是说这个有个男的踩了。一个女人的脚在公共汽车上挤嘛，踩一下，这女的张口就来一句：“个爸爸，三条腿都咱不问。”对吧？三条腿，这男的更绝，来，你三只眼睛都看不清不？哎呀，全车就能把大家，就本来是打架的都乐了，都到这种程度了。 我见过好多回女的打男的，而且人家说这个武汉女生嘛，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的温顺。一说武汉话，那就是老子就是这种。 是是是，其实他离武汉也不远，他湖南人，脾气霸蛮， 楚人都这样。 楚人， 才饮长沙水，又是武昌鱼嘛， 对， 很近嘛， 对 吧？ 当然，咱不能用这个去理解这件事儿，这是极端。 可是说他的影子是这样的， 你觉得是吗？ 他的影子就是 脾气暴， 我觉得，而且在火车站这个地方，我们是经常被激怒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是有理智，而且呢我们大部分人呢不可能说拿刀砍死，而且砍头，但是这个事情的这个起因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就是这个脾气暴是开端。你像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东北话，就是路上看你一眼，你瞅啥，我瞅你咋的，就这一句话又开始了。我们很多这种特别暴力的事件源于特别小的这种习惯。 对，他说的是两方面。 嗯， 一个方面呢是，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就还经历过那个时候严打。 嗯， 今天看好多冤案呢、啊，就不该判死刑的都给枪毙了、 嗯，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严打、 嗯。 但是我记得当时严打的时候的社会气氛也确实已经到了。你比如在西安，真的就像你说的，你看谁一眼，那个街上那个小流氓在这看着，说你干嘛看我啊？上去就是一砖头啊，就是你看他、嗯、看他一眼 他 就打起来了， 就打、嗯、小木这个道上出身的你对这个很熟了， 对，这个流氓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随便就看他，你也看他，但是他不会随便打人，但他会那么就会给你很害怕一种感觉、嗯、你像刚才你讲这个22岁砍人家头对吧， 嗯， 在日本就去年7月份夏天啊，也是26岁一个男孩，一个男生，大学刚刚毕业几年，砍了45个人、 啊， 一个小时之内砍了45个人，19个人死亡，20个重伤，6个轻伤。 我的 天，你看厉害不？而且他这家伙很厉害啊、我今天坐飞机来之前，在机场、嗯、在咱的机场啊，看了朝日新闻头版。嗯，本来鉴定他们去年7月份的事情到今天开始宣布，到昨天宣布要正式起诉他，以为他有神经病，结果一鉴定他没有，只是性格有毛病，鉴定是性格有毛病，就是他这种脾气性格， 他是要负刑事责任、嗯、 对，就是可以起诉他。 他拿什么武器？ 他是很简单一个故事，他是在一个福利院里面，就是残疾人福利院，他工作了几年，他一直在他自己的网络上，他就表达这些残疾人是对这个社会没有用的。 哎呦，这是日本人的那种极端的那种。 啊、对、嗯，他说为了我们日本国家，他在去年的2月份给众议院的院长寄了一封信，就是要我要代表日本人民去做点什么事情，已经提示了。这众议院的院长呢，拿着这个信还给了他当地的神奈川的警察署。然后呢，他没多久，他亲自又拿封信跑到自民党总部给那个安倍送封信，哎，这同时在2月份，但是没有把他抓上，没把他扣上，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因为他在他自己工作的地方太熟悉了，晚上2点钟到3点钟一个小时之间，他拿了几把刀，正常人他不杀，哎，他觉得这是对社会有用的，他抢着那个正常人的钥匙，把门打开。一个小时，然后砍完以后他自己去自首，自己到 就他砍的都是残疾人 ，就死了19个人，那真的很惨。 他这个让我想起来，在现代这个文明社会，在当代这个文明社会，什么人砍人头呢？我只能想起来那个 IS， 就那伊斯兰国，然后伊斯兰国那个创始人叫扎卡维，现在那个第100届普利策奖一本。书那个获奖的书叫做黑旗 Black Flags 啊，哎呀，黑旗，对， 黑旗写得非常好。它里面就讲到说，扎卡维最早开始砍人头是2004年，杀了一个美国人叫尼克伯格。他呢就是 幸亏不是扎克伯格， 尼克伯格，对， 要不然没法社交。 对，然后就是5个人站在房间里面，然后这个虽然蒙着面，但都知道是扎卡维。然后呢就开始发表一大段演讲，说什么晨曦初露，我们的时刻终于到来，然后就。一刀把那个尼克伯格给砍了，然后呢把他那个头给锯下来，那个镜头都晃动了、 哎、呦， 然后扎卡维用这个行动向世界宣示了他是比本拉登更勇敢的这个圣战分子，然后一举获得了一个称号叫做屠场主人。 所以你看，就是咱先撇开这个神经病的说啊，这个砍头斩头这种行动， 嗯， 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烈度。就是你看当年这个有一个字，大家可以看左边一个头的这个手， 嗯， 右边一个或者的那个或， 嗯， 这个字啊，就是过去为什么说秦国最后统一了这个天下呀、啊？就是秦国的军队叫虎狼之师， 对， 为什么最厉害？因为当时打仗是有规矩的。 比如说过去咱们讲是个送香公，实际是个贵族的规矩，就是说敌人渡河还没渡到又渡过一半，我怎么能打呢？对吧？ 对， 我得等他渡过了河，摆好了阵势，咱再打。一打他输了，所以就是说，那是有规矩的。但是到后来，就是那个时候战场上啊，就是表示你的战功。本来呢，那个字儿是个耳，就是说割一只敌人的耳朵，就能算战功。 嗯， 但是秦国他这个改革啊，不但是以这个军功啊，秦国真的是这个以军力这个为国家最高价值，就是说最后就是说不但是就是说不能光靠耳朵，要砍头。你明白吗？这一下为什么就望风披靡啊，很多其他国家军队就碰见这个秦国的军队，就是因为古人说我打仗输了，你把我打拿杀死，你割我个耳朵，我还有个全尸啊！ 对， 我回家回祖坟，我还有个全尸。但是脑袋没了，连个全尸，无主游魂。所以那个时候就秦军的这个恐怖啊，跟他这个就跟砍头有关系。 他是直接向你宣示他的权威的，向你宣示他的权力的。然后我们那个哈佛大学的东亚所的王德威教授，他出了一本书叫做《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然后没有翻译成中文，可以。大概应该叫历史这头怪兽。他就发现，研究发现二十世纪的中国书面文化中大量充斥着杀头吃人，然后就是这种对这种文化的一种病态迷恋，就是似乎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暴力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中一种通行的因素。 对 啊，这个 日本的这个漫画的动漫里面很多也是受了中国的这些文化的影响。连三岁的小孩，你刚才讲的长耳朵，对吧？ 对， 他连续杀了十三岁的一个中学一年级还不到的，杀了两个人，重伤一个，全部砍耳朵。那个名称叫酒鬼蔷薇事件，在日本引起轰动。 哎，日本很多电影像什么大逃杀之类的，就都是这种杀杀杀杀杀。 而且日本的这个我们叫雅古扎，就是黑社会电影，因为高仓健以前演了很多这样的电影。 北野武 啊，对，那都是就是都是就是杀啊什么分尸这种东西已经是很正常的了。那我到了日本的88年去日本的时候，那我就知道那些黑社会在分尸，女的也杀这个70岁的老太太，甚至在中学生的时候，她就想杀自己的同学，就是早两天的事情。 不，她为什么呢？ 就她可能就是她觉得杀人是一种快乐。我就要看到人死，他不是说勇不勇敢，他就觉得是一种乐趣，这可能就是、啊、还是受到一些这种宅男宅女们啊受了一些影响，这些动漫或者一些书籍里面东西的，他可能就惯他，有些人他擅长搞数学一样的，他就喜欢搞那个东西。 所以啊， 有这样， 所以这事儿我就是说，当然咱这个就扯远了。我说你要说回到武昌火车站这个事儿，你持有这个残疾人证啊，精神残疾啊，并不还得要等司法鉴定 啊。对， 他有可能也会负责任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司法鉴定，确实是有行为能力，就作案的当时有行为能力，他还是要负责的。 对， 但是就说这个，你假设咱就假设说他当时是清醒的状态，或者说是属于能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状态，咱们假设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说格子他当时心里发生了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我是这么想的，他即使是有精神疾病，他的这种行为也是有来源的。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小的人，实际上我们的出生成长是在一种虚拟和现实交织的这样一种状态下长大的，这个我必须得承认。我们在互联网中泡的时间可不比在现实生活中泡的时间短。 对， 那我们有可能是在网络游戏中长大的，我们也有可能是在网络中，你不知道，有可能是看那种日本的一些动漫啊，或者是电影，可能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也就是说，本身我们的人格认知中可能对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是分得相对模糊的。我们家乡曾经，我这两年老回家，就发现说有一些暴力的少年暴力事件，那个严重程度是超出以前所有人的预计的。就有过什么呢？他就四个小孩在轿车里面停着，然后别人骑着电动车从边上过，开车门啪把他从电动车上打下来。打下来之后，人家下来，人家问说你打我干嘛呀？然后说你再说一句，这些都是后来口供的，但是监控录下来的是什么呢？然后下来之后，那人开始跪地求饶，一直用赤手空拳打死，活活打死。 这个，然后你再联想到这两年，我们不断的看到说有从网吧里出来就直接砍人的，就是看他之前玩的那种射击类的或者凶杀类的游戏啊，就是，这让我又想起来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在看那个吴晓波写的《腾讯传》， 啊，《 腾讯传》里面就提到一点，说腾讯第一笔开始真正的独立盈利是什么时候呢 ？QQ 秀 ，QQ 秀是说，就比如马化腾本人吧。一个文弱是书生的形象，对吧？可是马化腾的 QQ 秀是什么呢？长头发牛仔裤，这是他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形象。一个人实际上你心中是住着另外一个小公举的，你是住着另外一个人的，所以这种凶杀，这种对于暴力的极致的追求，有可能在他心里深藏已久。 其实啊，他是就是说人的心里啊，你要说是藏着一个什么 QQ 秀啊，未必是藏着一个那个穿牛仔裤的马化腾， 对， 有可能是藏着一个野兽一样。 哎，对，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心里就有，你在看什么事儿上，比如说要是有人欺负了我的亲人，或者比如说你欺负我的孩子，对吧？ 嗯， 我跟你说，我的那种感觉不是说我打死你而已。我想把你剁成肉酱，就是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心里的那种怒火，就是所以你知道人心里啊，他有这次你看小木，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在这个江湖上走得多，其实小木我就觉得情商极高，就是他这个为人处事啊，全是成功都在这个待人。因为为什么我讲这个，就这次这个就说咱这老板这个，你真是不知深浅，就有些人你说你暴脾气这事儿，你坐地还钱，一会儿就欺负人家外地人，对吧？当然你这个惨案是绝对不能够有任何原谅的，对吧？但是呢，就说这个提醒，这对我们自己的警惕啊，就有一些为什么，就是说哎，见人三分笑， 没错， 中国人讲和为贵， 对， 我你像包括我现在岁数大点我才明白，我过去我也是脸冷啊，我这脸比较冷，你知道吗？所以见人觉得不太好接近。后来我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朋友就跟我讲，就你一定要记住，和气生财， 抬手不打笑脸人嘛。 对，和气就在你心里再怎么着，就是说哎，你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 装也得要装得下的，尽管有时候不愿意接受。像跟流氓打招呼的时候，其实很讨厌他们，又要问你要钱，又要这那的，然后他收了别人钱，还用别人来整你，想跟你多收一些钱，都有这种。但你要装着，有时候也就是装糊涂，就是要学会忍耐。 你平常就碰到的那有暴力倾向的人也不少了，应该在你这个奋斗史上， 对，那就经历过绑架，你看人家都想要我的命，他不仅想要我的钱，如果你真不给钱，他就会要你的命的，那刀子夹在你脖子上的。你像我，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当年是我女朋友，刀子夹在她脖子上，我推门进去已经夹在她脖子上了，嘴巴眼睛全是用胶带给闷住，手全绑着，我刚刚一开门进来，一把刀捅到我这里来， 顶着 啊，不要动啊，然后马上我就被蒙住了。蒙住以后，你就只能老老实实报你的那个银行卡的密码。就这种东西，那个时候你在装。 你那个时候，你觉得你得怎么跟他们？ 对啊， 这个沟通 我必须要跟他们沟通。我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夏天，我撒了一泡尿在自己身上，因为他不知道开空调。我们有个空调是一个小机械，他没找到，所以那个房子里他必须关着门，他关着窗，他怕声音传到外面。怕被人家报警嘛，搞了三四个小时，我撒了泡尿在身上就很臭嘛，肯定。我正好也忍不住，我就让他放，因为我没有办法讲话，我就要动嘛。他就哎，你怎么？我说他抱着嘴嘛，我说我有心脏病，其实我没有。那桌上摆了我的胃药在桌上，我说你把那药给我，我说你是要钱，你把我命搞死了，你就要不到了。哎，他没想也是，他也不想要我的命，哎。就把药给我吃了，我就嘴巴打开了吧，我说再给我抽根烟，我就开始编故事。我说早上6点钟，我的部下要来， 这还是 治人 对吧？故事的能力， 你要编故事对吧？然后他从我钱包里发现我有警察的那个名片，那他就知道把这个人搞死搞坏什么的，算了。哎，到了时间差不多，再加几根领带，两三根领带夹着我，四年以后这个领带警察就去年才退给我，哎，跑掉了。 哎，小木， 所以这种题你要去对应它。 对，我问你，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你比如说，你平常在日本这歌舞伎厅，黑白两道，你是怎么跟他们能够搞好关系，或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其实在中国 这有什么技巧吗？ 其实在中国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训练的人啊，人与人斗这种经验的，我爸爸是藏派头目，对吧？受过训练的这种，你到了歌舞伎厅，其实不是一回事，就根本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日本流氓还是讲规矩的，他不是一动，不是一开口一开始就跟你动手，他会把你请到咖啡厅去跟你谈，所以你这个时候要能进也能退，是吧？你不老是不退也不行。 哎，我听说了一个例子，不知道是真是假。 嗯， 说这个有一个女的想让山口组去帮她解决一个人，斗掉一个人，然后山口组，那你让我解决我就解决，就没答应她。结果这女的呢就反复的去找山口组，最后山口组实在不胜其烦报了警。 嗯， 像这种事可能发生是吗？ 那日本流氓也报警的，日本流氓跟中国流氓打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报警。哎，他太多了。 对，有时候日本流氓练不过中国刁民。 对， 当然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觉得就真正就说由人推己啊，就说从这个事儿里他有法律去处理了， 嗯， 我们在日常行走江湖该注意什么，我觉得需要警惕。 嗯，不，我觉得这个做人啊，像不管是砍人也好，或是忍耐对方的东西，还是有当时的环境和你的精神状态，还有就是如果你觉得现在我已经活得很幸福啊，我可以承受，我的胸襟就大，没关系，这点不算什么。我都经历过死这件事情，算什么呢？我不就多一块钱，或者你多给我俩耳光，对吧？我不至于想清楚，我不至于去负法律责任去把你搞死。但如果有时候，特别是年轻血气方刚的时候，22岁嘛，我记得我22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十几个人在吃饭，我哥哥姐姐批评我，当我爸爸面，妈妈批评我说我老找女朋友回家，这样那的，对他们不好，对我最好，我气得不过过年。中国的那个湖南那个大云是盖那个哗的全翻掉 啊， 也会有这种时候。 我把脾气， 你说我到了日本能不能那么忍，但是在家的时候22岁就是不能忍。 所以你知道，这次我看有的评论不知道这么说你觉得靠谱吗？有的人讲就是说，当这个孩子拿起菜刀的时候，也许他想起来的是他这短暂的就前20年啊，无数次的被人坑、被人骗、被人欺负，就是那意思是积怨的戾气。 对， 他应该没时间想。但是这个事儿还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在于有无数的现场照片和视频流了出来。这个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是受不了这个的，因为我们受过比较严格的媒介伦理的训练，我们知道说媒体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是以血腥性作为主要卖点，这个东西后来为什么被抛弃了呢？因为实际上它是对人类的一种冒犯。而且这个冒犯不光是可能的冒犯，你知道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以为是模仿 IS。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因为几年前有那个幼儿园杀童事件， 对， 连环出现，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模仿的，所以后来发现他是精神病之后，当然我不这么想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围观者好像跟鲁迅笔下的区别不大，就在于说你都在拿手机在拍这个事情，这么恶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竟然想得起来拿手机去拍，而且想得到说我要传上去让大家多给我点点赞，多转播出去，这样一种心态是我无法理解的。 在日本媒体也好，网络上是不准这些东西。 我觉得自媒体必须我们也要严格的，就是这种东西对人类的道德底线的挑战，我觉得不能让他这样。 你说的太对，就有些时候说好心办了坏事，其实后来发现也未必存什么好心。 哎，没错。 咱们节目就有个嘉宾就曾经说过，很多人呢。就是在视频上传，比如说打着爱护小动物的名义， 对， 就是说你看这些人多么残忍，他可是他把这个视频包括那个虐待女生凌虐那个女生的， 对， 他是以好像觉得我伸张正义，但是他把这个整个折磨人折磨动物的这个视频在朋友圈里传，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危险。 对， 就是因为人看了之后这东西 也是他会同类的人他会模仿，所以很多事件是日本很多出一个大事件以后，没有2个月3个月，就同样类似的东西很快就出来了。所以对于这些媒体的管制也是这样的。所以有些语言，包括那个我刚才说那个26岁的人杀死人，他讲了很多对这些残疾人的那些语言都不准，媒体都不准讲，不能把他原话把他爆出来、 啊。就这个思想不能传播出去， 不能对。 所以你知道 ，IS 最喜欢的就是网络这么爱传播他们的东西。 对， 扎卡维成为一个英雄就是拜互联网所赐。 你不然你砍一个人头那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事情，为什么就你成了英雄？ 对，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我最近看一个什么，就是说啊，说其实这个恐怖行为啊，它的力量小得很嘞。 对， 你真算你算上911，你这个恐怖分子杀死的人呢、啊，远不如感冒杀死的人多， 那当然， 远不如车祸杀死的人多。但为什么似乎给你的感觉是这个呢？他得说这个就是让你这个人类啊过度反应，就他用他这个，比如说砍一个头一个视频，一下子就使得你这个整个人类啊，就像一个笨牛进了瓷器店。一个过度反应，叮的咣啷，弹弹咣。 而且我们要开始在地铁、飞机场安检，给了我们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浪费，这就是恐怖的效果。 哎，就是这个事情的这个传播，所以我都不知道啊，这个斩头的这个视频都有人拍下来。 啊，他们专门拍下来给你看的。 办吧。 不是，我说这次武汉的这个。 这次武汉的有视频，有照片。 天哪， 非常可怕。 哎呦。你觉得这个跟他的这个什么贫穷之类的有能扯上关系吗？ 跟谁的？跟这个 就是这个就这20多岁的 砍人的这个 啊， 我觉得是有关系。